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5集，魏无羡躺倒在地面上，腾出了一身冷汗，扬起脖子呻吟道：蓝湛，你我跟你是不是有仇啊？杀父之仇不过如此。闻言，蓝忘机握紧了拳，片刻之后他松开了手，似乎想起身去扶魏无羡，魏无羡却自己坐了起来，连连往后躲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你讨厌我，那我坐远点，你别过来啊，不要再推我了，疼死了。伤口在左侧，左手一提起来就牵得疼。魏无羡躲到一边，捡起刚才撕成一条一条的白衣，用右手一扔，远远扔到蓝忘机身旁，说道：你自己包扎吧，我不过去了。把自己脱下的外袍晾在火旁等它烤干，烤了半晌无人开口，魏无羡又道：蓝湛，你今天真的好奇怪，这么粗鲁，说的话也不像你。蓝忘机道：你若是没有那个意思，就不要去撩拨人家，你自己随心所欲，却害得别人心烦意乱。 我撩拨的又不是你，心烦意乱也轮不到你，除非…… 除非什么？ 除非蓝湛你喜欢绵绵。 顿了片刻，蓝忘机冷然道：请不要胡说八道。 那好，我胡说九道。 逞口舌之快有意思吗？ 很有意思啊，而且我不仅口舌快，我身手也快。 蓝忘机喃喃自语道：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你说这些废话？ 不知不觉间，魏无羡又挪到了蓝忘机身边坐了下来，不知死活的道：因为没办法，这个地方剩下了我们两个倒霉人嘛，你不跟我说废话还能跟谁说呢？ 蓝忘机看了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一眼，魏无羡刚要冲他嘻嘻一笑，忽然见蓝忘机低下了头，魏无羡惨叫道： 住口住口住口住口。 蓝忘机深埋在魏无羡臂弯间，死死咬着他的手臂，闻声非但不住口，下齿更用力了。 魏无羡道：你松不松口？不松口我踹你了啊！别以为你有伤我就不会踹你。哎呀，别咬了别咬了，我滚我滚我滚滚滚滚，你松口我就滚。蓝湛，你今天疯了，你是狗你是狗，哎呀别咬了。 等到蓝忘机终于发完疯咬够了，魏无羡一咕噜窜起，连滚带爬地冲到这个地洞的另一侧，说道：你别过来啊。蓝忘机缓缓直起上身，整了整衣服和头发，垂眸一语不发，一派平静，仿佛刚才那个又骂又推又咬人的谁谁谁和他半点关系也没有。魏无羡看了看胳膊上的牙印，惊魂未定地蹲了下来，缩在角落继续拨柴火，心中百思不得其解，蓝湛这人怎么这样？虽然他是救了我，可我也算是救了他吧，不是说我想要他感谢我什么的，但是为什么都这样了，我们还不能交个朋友？难道我真的像江城说的那么惹人讨厌？正在怀疑间，忽然蓝忘机道：多谢。魏无羡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再看蓝忘机，他也正在看着自己，郑重地又重复了一遍：多谢。见蓝忘机微微低头，魏无羡生怕他要拜自己，忙错身躲开： 免了免了，我有个毛病，最听不得别人跟我道谢，尤其听不得人像你这样一本正经的跟我道谢，瘆得慌，要起鸡皮疙瘩了，拜我更是不必。 蓝忘机淡然道：你想多了，纵使我想拜你也动不了。看蓝忘机似乎终于恢复了正常，还跟自己说了两声多谢，魏无羡一高兴又不由自主地想挪过去了。他这个人啊，就是喜欢挨挨蹭蹭，可手臂上的牙印微微一痛，提醒他刚才蓝湛还发过疯，说不定待会儿又要发一阵， 魏无羡连忙克制住自己，望了望黑黢黢的洞顶，正色道：江城他们跑出去了，下山得一两天，下山之后肯定各回各家，绝不会回温家报道了。可是剑被没收了，也不知道多久才能找到元首。我看我们在这地底下恐怕还要待上一段时间，得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。顿了顿，魏无羡又道：好在这怪物一直聚在黑潭里不追出来，但坏也坏在他不出来，霸着潭底的洞口，咱们也出不去。蓝忘机道：也许不是怪物，你看他像何物？ 王八。 有一种神物便是如此形态。 玄武神兽。 玄武亦称玄冥，龟蛇合体，为水神，居于北海，民间亦在北方，故为北方之神。蓝忘机点点头。魏无羡亮了亮他的牙道： 神兽长这个样子，一口獠牙还吃人肉，跟传说的差得有点远了吧。 蓝忘机道：自然不是正经的玄武神兽，而是一只敬神失败被妖化的半成品，或言是一只畸形的玄武神兽。 啊，畸形？ 我曾在古籍上读过记载，400年前岐山曾出现过一尊假玄武作乱，体型庞大，事实生人，有修士命名其为屠戮玄武。 温朝带我们猎的就是这只400多岁的屠戮玄武兽， 体型比古籍中记载的更庞大，但应该不错。 都过了400年，是该长大点了。这只屠戮玄武当年没有被斩杀吗？ 没有，曾有修士祖盟准备斩杀，但那年冬日恰好下了一场大雪，严寒异常，那只屠戮玄武便消失，自此再未出现。 冬眠了？ 顿了顿，魏无羡道： 不过就算是冬眠，也不用睡400年这么久啊。你说这只屠戮玄武事实生人，他究竟吃了多少？ 蓝忘机道：书载当年他每一次出现，所食者少则200-300人，多则整个城池村庄，几次作乱至少生食了5000有余。魏无羡道： 哦，那是吃撑了。 这妖兽似乎喜欢把人整个叼进龟壳里，不知是不是喜欢储存起来慢慢享用。兴许是400年前他一口气囤了太多粮进壳，到现在还没消食儿。 蓝忘机没理魏无羡，魏无羡又道：说到吃，你辟谷过没？咱们这样的不吃不喝大概还能撑个3-4天吧，但是如果3-4天之后还没有人来救我们，体力精力灵力就都会开始衰弱了。 若是温朝那帮人落荒而逃后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倒还好，等上3-4天左右，也许会等到其他家族的人搬来的救兵。怕就怕温家的人不仅不雪中送炭，还要落井下石。所谓其他家族，也只包含姑苏兰氏和云梦江氏，若是温家从中阻挠作梗，3-4天这个时间恐怕还要翻一番。魏无羡收回树枝，在地上粗粗画个地图，连了几条线，说道：木西山到姑苏比木西山到云梦要近一点，应该是你们家的人先来，慢慢等，就算他们不来，最多多等个1-2天，江城也能赶回莲花坞。江城人机灵，温家的人挡不住他，没什么可担心的。 蓝忘机垂下眸子，奄奄的样子，低声道：等不到的。 嗯？云深不知处，已经烧了。 魏无羡试探着道：人都还在吧？你叔父，你哥哥？ 魏无羡本以为就算蓝家家主蓝忘机的父亲清恒君重伤，应该还有蓝启仁和蓝曦臣能主持大局。蓝忘机却木然道： 父亲快不在了，兄长失踪了。 魏无羡那只在地上乱画的树枝定住了。上山时，那名世家子弟说过，兰家家主重伤，可魏无羡没想到会重伤到快不在了的地步。也许是蓝忘机这两日刚刚收到了最新的消息，说他父亲快不行了。虽然蓝家家主常年闭关，两耳不闻关外事，但父亲就是父亲，再加上蓝曦臣还失踪了，难怪今天的蓝忘机一直格外阴郁，火气也格外大。魏无羡顿时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能说什么。谁知他稀里糊涂一回头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火光把蓝忘机的脸庞映得犹如暖玉一般，更把他腮边的一道泪痕照得清清楚楚。魏无羡呆了呆，心道要命。蓝忘机这种人一辈子可能就流那么几次泪，偏偏这几次之一却被魏无羡撞上了。魏无羡这个人最看不得别人流眼泪，女人的眼泪看不得，看到了就想上去哄一哄，逗一逗，逗到人家破气而笑。男人的眼泪更是看不得。魏无羡一直觉得，撞到一个平素强势的男人的眼泪，比不小心看到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孩子在洗澡还可怕。偏偏他还不能上去安慰。在家府被焚毁，全族遭受欺压，父亲临危，兄长失踪，身有伤痛的多重打击下，任何安慰都是苍白无力的。魏无羡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，把头别了过去，半晌才道，那个蓝湛。蓝忘机冷冷地道，闭嘴。魏无羡闭嘴了，柴火烧得炸了一声。蓝忘机静静地道，魏婴，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。哦，魏无羡想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蓝湛心头正烦得要命，却还有个我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，怪不得这么生气。腿受伤了，没力气，不能打我，只好咬我了。我看我还是给他留个清静地儿好了。憋了一阵，魏无羡还是道，其实我不是想烦你，我就是想说你冷不冷，衣服烤干了，中衣给你，外衣我留着。中衣是魏无羡贴身的衣物，原本并不合适给蓝忘机穿，但他的外衣已是脏兮兮的不能看。姑苏蓝氏的人都生性好洁，把这样一件衣服给蓝忘机似乎有点冒犯。蓝忘机没说话，也没看魏无羡，魏无羡便把烤干的白色中衣扔到蓝忘机身边，自己披了外袍默默滚出去了。两人一等就是三天。洞中无日月，之所以知道是三天，全靠蓝家人那令人发指的作息规律，到了时辰自动睡去，到了时辰又自动醒来，因此看看蓝忘机睡了几觉就能算清时间。有了这三天养精蓄锐，蓝忘机腿上的伤没有恶化，缓慢痊愈中，不久便又开始打坐静修。这几日魏无羡都没有在蓝忘机眼前晃，等蓝忘机恢复了平静，调整好了情绪，又变成那个无波无澜无表情的蓝湛，魏无羡这才若无其事地回去，厚着脸皮假装那晚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听到，也很有分寸地不再撩蓝忘机好玩了。两人相处之时不冷不热，倒也平和。期间两人到黑潭附近窥探了许多次，吐鲁玄武已经把所有的尸体都叼进了龟壳之中。漆黑的庞大龟壳浮在水面上，像一艘无坚不摧的巨型战船。前几次都听到从里面传来沉重的咀嚼之声，后几次就听不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类似睡着后打呼噜的声音，犹如闷雷阵阵。 两人本想能不能趁这只妖兽睡眠之时偷偷潜入水底寻找逃生洞口，可最多在水底游荡一炷香便会被那妖兽觉察动静。而他们找了好几次始终没找到江城说的那个洞，魏无羡怀疑是不是被那妖兽身体的某一部分给挡住了，想再把它引出水面，可那妖兽却像是大闹一场之后倦了，不怎么爱动了。魏无羡和蓝忘机把岸上散落的羽箭、长弓、铁烙都捡了起来，抱回去一数，羽箭过百只，长弓30余把，铁烙10几只。这时已是第4天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